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轮比赛已经开始了，大师立刻指出，在下面参加比赛的十支队伍中，就包括了神风和天水两支队伍。令唐三惊讶的是，神风学院的所有队员竟然都有飞行的能力，这无疑是令人极为头疼的。天水学院的队员全是女子，而且清一色的都是美女，他们的对手都还没动手呢，骨头都已经软了一半了，这样的比赛还怎么进行下去？用时最短，天水学院已经不显山不露水地获得了胜利。神风学院的攻击模式很简单，他们的队员就像是七只苍鹰一般飞翔在半空之中，不断地俯冲攻击，节奏掌握得非常好，每一次攻击都如同雷霆万钧一般。三轮俯冲之后，他们的对手已再无一人能够站在原地。 老师，这五大元素学院参赛的队员为什么都没有进行各系搭配呢？不论是象甲学院还是这两所学院，都是清一色的同属性魂师，这样虽然在某一方面变得很强，可实际上弱点也会变得非常明显，一旦他们无法将自己的长处发挥，不就没有后续之力了吗？ 这就是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之间的差别了。天斗帝国的高级魂师学院一向以这五大元素学院为主，这一届的天斗皇家学院出了个黄豆战队，还算不错。在之前的几届比赛中，天斗帝国这边能够进入前三名的都在这五元素学院之中。正如你所说，这五座学院选派队员的方式各走极端，与星罗帝国讲求均衡性截然不同，这样也是有利有弊，当他们遇到无法克制自己长处的对手时，往往能够将对手一击毙命，可一旦碰到克制自己的对手，却也经常会在短时间内败下阵来。可这些年以来，这五大元素学院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参战方针的意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这是魂师界两大流派之间的争斗，一派代表着均衡，一派代表着极端。极端派认为魂师的能力就要尽可能地走纯净路线，让自己的能力只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发展，将这单一方向的能力尽可能突出。而均衡派则认为，一名魂师的能力应该均衡发展，要攻守平衡。这两大流派一直在争斗，天斗帝国的魂师界大都是极端派的支持者。你也看到了，你们昊天宗下属的荔枝一族就是其中的典型。而昊天宗下属四宗还有另外三大极限流派，以后你定会有所接触的。星罗帝国的魂师则大都是走均衡路线，或许爆发力逊色一些，但破绽却要小得多，后续能力也更加出色。 那武魂殿呢？武魂殿支持哪一种流派？ 武魂殿从未表示过支持哪一方，加入武魂殿的魂师两种流派都有，但奇怪的是，在武魂殿内部却从不会因为这一点而产生冲突。我们史莱克学院走的其实算是半均衡半极限的路线，或者说是个人极端团体均衡路线，这是我多年研究以来认为最合适的修炼方式。个人的实力还是要极端一些比较好，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实力最大化的提升，至于后继无力和缺点则完全可以依靠队友来弥补。一个团队如果每个人都能擅长一项极端的能力，而彼此之间又能够互补的话，那么这支团队就成功了，实力必将凌驾于同等级其他队伍之上。你能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原来如此，极端流和均衡流两者各有特点，那这么说，这些年以来一直是均衡流占据了上风？ 哼，不，应该说是融合流占据上风才对。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极端流和均衡流应该融合在一起的人，真正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武魂殿，但是 武魂殿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现出来，可每一届代表武魂殿的参赛队伍却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前几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冠军也都是属于武魂殿的人。 武魂殿既然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为什么不主动站出来？以他们在魂师界的权威，完全可以。 这其中涉及到政治、权力和各种利益，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现在还小，还是不要了解这些为好。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要想获得最后的冠军，你们真正的对手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武魂殿派出的那支队伍。我想他们的实力一定在黄豆战队和五大元素学院之上。武魂殿真正的实力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强大。 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 嗯？你不看比赛了？ 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不如增强自己。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应该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实力才好。 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进行着特殊的修炼。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他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也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变化着。现在他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轻松，每一根蓝银草都像是他思想的延伸，再配合三窍玉之心使用，虽然魂力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他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有一刻停止过。这种去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 哼，好，那你就先回去吧。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 好。 大师的话带给唐三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也没有惊动观看比赛的其他人，唐三悄然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双阴沉的眼睛始终注视在唐三身上。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双阴沉的目光也随之消失了。换好衣服，唐三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此时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有买到票入场的观众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着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就惦记着应该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还有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人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样沐浴在阳光下，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一边行走的感觉令他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唐三突然觉得今天的路似乎有点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之中，但感觉上应该也要到了学院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距离学院似乎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难道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却突然放慢了下来。隐约中他已经感觉到了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却已经消失，反而有一丝淡淡的阴冷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过往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难道是我多心了？ 唐三回头朝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定了定神，唐三这才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功却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明显。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正在不断放大着，他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突然，唐三停下了脚步，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不对，绝对有问题。 虽然他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唐三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自己应该已经抵达了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小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所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唐三立刻就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也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银草武魂。从那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机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这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也像是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不清晰起来。而这时，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前面10米外悄然出现。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警惕性果然很强。可惜还是晚了。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止见过一次，就是那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他注意过的72级魂圣十年。看到这个人，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十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